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多多拍拍我；如果你们爱我，就多多的亲亲我；如果你们爱我，就多多的夸夸我；如果你们爱我，就多多抱抱我。陪陪我，亲亲我，欢欢我，抱抱我。陪陪我，亲亲我，欢欢我，抱抱我。 妈妈总是对我说，爸爸妈妈最爱我，我却总是不明白爱是什么。爸爸总是对我说，爸爸妈妈最爱我，却总是搞不懂爱是什么。 爱我你就陪陪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花花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。爱我你就陪陪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花花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。 如果真的爱我，就陪陪陪陪陪陪我；如果真的爱我，就亲亲亲亲。如果真的爱我，就夸夸夸夸夸夸我；如果真的爱我，就抱抱我。 陪陪我，亲亲我，欢欢我，抱抱我。陪陪我，亲亲我，欢欢我，抱抱我。 妈妈总是对我说，爸爸妈妈我，却总是不明白爱是什么。爸爸总是对我说，爸爸妈妈最爱我，我却总是搞不懂爱是什么。如果真的爱我，就亲亲亲亲亲亲我；如果真的爱我，就夸夸夸夸夸夸我；如果真的爱我，就抱抱我。 爱我你就陪陪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夸夸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。爱我你就陪陪我，爱我你就亲亲我，爱我你就夸夸我，爱我你就抱抱我。爱我你就抱抱我。